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凤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如今的乐坛当中的许多歌手都是通过歌唱比赛而出道的，而这样的活动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其实就开始在香港地区流行开来了。香港呢，这项比赛叫做新秀歌唱大赛，每年举办一次，其实有许多人都去参加了。那么通过这项比赛脱颖而出的大明星都有哪些呢？在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之休闲之旅当中，咱们就一起来历数一下从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当中出道的那些大明星吧。欢迎各位准时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旅行一开始，我们先听一首徐小凤的经典歌曲《风的季节》。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震了我耳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会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诚也没法去计得真，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吹呀吹，让这风吹没干眼眸泪，亮晶的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哀伤统统带走，管风里是谁。起想到时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下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朗日也要被蔽隐，泛起见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痕。吹呀、啊、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泪，亮晶的眼泪。吹呀、啊、吹，

在何时，我情在何处，你总是义无反顾，坚持做我的影子，跟着我一辈子，任时光飞逝，永无休止，像青春在你手中一文不值，说这是你唯一爱我的方式，坚持做我的影子，陪着我一辈子，分享我所有的酸甜苦，用时间换取你微薄的幸福，一直到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 跟着我一辈子来自于杜德伟，当年杜德伟勇夺了冠军，而亚军的夺得者正是苏永康。1985年，苏永康凭借着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比赛亚军的这种身份而入了行，不过唱片公司并没有为他立即发行唱片，而是让他在公司当中卧薪尝胆了4年的时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苏永康在比赛时候一点台风也没有，公司觉得应该要好好的培训他一下再推向市场。终于4年之后，人们都快要忘记他是谁了，苏永康终于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失眠》。那个刚出道还留着短头发的苏永康，以他邻居大男孩式的淳朴形象，还有扎实的唱功、动人的嗓音，得到了歌迷的一致认同。一起来听一首苏永康的代表作吧，《爱一个人好难》。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娱乐大风车稍后继续旅行，稍见。 你说你还是喜欢孤单，其实你怕被我看穿，你怕属于我们的船飘飘荡荡靠不了岸，事到如今没有答案，我的真心为你牵绊，不管相见的夜多么难堪，简简单单地说爱是不爱，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